那么肾精怎么来补啊？哎，冬夏补肾，是不是？冬三月是肾精养藏的季节，固肾精的五脏调节。那么夏天呢？夏天呢，是心经当令，冬病夏治。夏天的养生，人要无厌于阳，正常的运动，愉快的心情，合理的出汗，沐浴阳光，把这阳气养得足足的。哎，经过去年的冬病夏治，大家已经明白了，心脏是人的君主之官，主人的神明，主人的思维啊，甚至主人的情志。但是呢，这心脏它不能做光杆司令，是不是？虽为一国之君，虽为一身之君，它必须有五脏六腑对它的支持和呵护。所以心脏的好和坏，夏天养生是否能安养心神，并不取决于心脏，而取决于什么呢？五脏之长兄，这个肾精是否充足。所以我给大家讲了，无论是冬三月还是夏三月，体弱多病，久病在身，肾精大亏的人，一定是补肾重于养心。反过来，身子骨没有病而情志有问题的，冬季的抑郁症，而是以安养心神为主。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把它尺度把握好。那么这个五子养三髓，实际上这个组方就是延续了中药五子眼中丸的主方特点。什么是五子眼中丸？有的人问我了，肾主骨生髓，主髓纳气，这个五子眼中丸到底是治高血压的呢，还是治肾病浮肿的，还是治肾功不全的呢？哦，这个是治不能传种接代的。所以五子眼中丸它提高的是人的生殖细胞的活性，提高了肾的种子的保食程度，提高了人的什么呢？生命的传承力，是吧？这里边有黄瓜籽，有南瓜籽，有松子仁，有薏苡仁，还有桑葚。这个主方是以它的补肾、行水、利尿、消浮肿、养骨、填髓、益精为主的。所以大家你不要认为哦，那个五子眼中丸是男人呢老不能生孩子要吃的，那是不是咱们这个五子养三髓也是养这个的呢？啊，非也。术业有专攻，我们养的就是三髓，脑髓、脊髓，还有人的什么呢？骨髓。养脑髓防脑萎缩，防百会穴塌陷；养脊髓，强壮颈腰脊椎，贯通督脉，防颈腰椎疾病；养骨髓，促进骨的愈合，防骨质增生、骨质疏松症，是吧？促进骨骼的生长。所以是老少皆宜的食疗，大家别把它当药，也别当钙片。所以食用方法，或者更准确的讲，叫100天为一个食疗周期。什么道理啊？啊，伤筋动骨100天，是吧？那小树苗长得快，是吧？但是骨头、骨髓作为人体最致密、最精华的物质，它的生长速度是很慢的，包括它对贫血，是吧？骨髓是具有造血机能的，是不是啊？啊，对贫血症、脾不统血之症，哎，对贫血的进补滋养，同样100天为一个周期。河北保定， 啊，有位中年女性还说呢，是吧？二十多年的低血压，啊，大夫都说正常，没有当病的，是不是？但是呢，自己比别人呢衰老的快，掉头发，是不是？一下听明白了，低血压是病啊。我说对喽，等你到60岁得脑梗、脑萎缩的时候，如果医生还告诉你低血压不是病，那那个大夫就找不出来你得中风的病因了。所以在这儿呢，在这个即将血压波动的日子啊，在这个季节里，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血压病的。你看看着啊，本来是打算讲高血压病，这高血压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杀手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高血压都知道吃药，对不对？哎，那么什么样的人更可怕呢？得了病不当成病，是吧？甚至以为自己很正常，没有及时有效治疗，是吧？那句话怎么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是不是？所以低血压病作为人类生命健康的隐形杀手，它造的危害更大啊。为什么说更大呀？你防不胜防啊，你没把它当回事，它反而害了你。说这样的病是最可怕最倒霉的病啊，所以低血压病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这样一来呢，把高血压病的养生知识我们把它拓展开，咱们就给大家讲讲血压里边的健康、长寿和养生的文化。说这个之前，我们先给大家说说什么叫血压吧，是不是？我们到医院一撑胳膊，大夫给检缠个袖带，就检查一下，是吧？一测啊，80/120啊，70/110是吧？90/140啊，一说报俩数，这都干什么呢？是吧？测这个对人有什么好处，是吧？我给大家都说说什么是血压啊。今天咱们就说说这血压的定义啊。血压呀，是血液对人的动脉血管壁的一个压力。所以大家伙你一定要明白啊，我们测血压，测血压是吧？你测什么压呀？你测的是血液对血管壁、动脉血管壁的压力，我们测的都是动脉压，啊，人有动脉压，人还有静脉压吗？当然有了，是吧？动脉血管是供血供氧，是吧？静脉呢，回收垃圾血到肺脏那儿换氧气去嘛，是不是？那么静脉的也有压力吗？它也有，啊，也有压力啊。静脉压力呢比较低啊，但是呢，你像这个长时间啊负重远行是吧，或者呢你像这个我们的这个乘务员是吧，保安是吧，模特老那么久是站立的人是吧，腿的静脉的压力也增加啊，这是得静脉曲张的高危的人群了，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压力是干什么的呢？血液为什么要对血管产生压力啊？动脉有血管的压力，那静脉为什么也有压力啊？是不是？哎，大家要记住这一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老祖宗就传下来的理儿，是吧？水为什么会往低处流呢？啊，因为有什么呢？有地球的吸引力，是吧？有这个大气压力啊。那在人体当中，如果也遵循了这样的自然定律的话，那麻烦了啊！所有的人都得脑供血不足，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头朝上走道，没有大头冲下走的，对不对？除非倒立。那水往低处流吗？血液成分95%都是水啊，对不对？血浆嘛都是水啊，人是用水做的， 别说这血液了，人身子骨里 67.7% 都是水啊，剩人的人就往下坠了。但是不是的，是吧？天底下每个人都活不烂跳的，是吧？除非得了病卧床不起了，对不对？那就说明人的血它没有光往下流，它是在全身不停的在流啊，不停的在流。这个流动呢叫周而复始，我们把它叫循环啊，循环。这个知识啊是医科大学要学生理解剖的时候要学到的啊，你包括读高中的孩子可能也学到，那农民老大哥是吧，或者退休的那个工人是吧，你说呀我没读过高中没上过大学我不懂，哎，你不懂，你身子骨这些结构你不懂，那病得到你身上了，你可能治的时候你就容易犯错。所以这个课我给大家补上，人的血液呀，从心脏流出来叫动脉血，经过动脉送到全身，是吧？那这个血呢经过人的全身的代谢，能量代谢啊，又通过静脉回流回来又回到心脏，是吧？这个循环叫大循环，也叫体循环，是不是啊？啊，动脉血给全身供血供氧，静脉血回收垃圾，是吧？这叫体循环，也叫大循环。人光有这一个循环是活不了的啊，还有一个循环叫小循环啊，也叫肺循环，就是呢那个静脉血回到心脏啊，又送到肺脏去，到肺脏那儿叫换气，血气交换啊，紫黑的血又变成了鲜红的，为什么呢？我们肺在喘气啊，有氧气啊，在肺泡那儿一交换啊，我回来了，回到心脏了，又变成了新鲜的血液。所以呢人体的大循环加上这个小循环，或者说的更直接，人的体循环加上肺的这个循环合起来就叫人的生命循环系统啊。那为了让大家比较形象的啊能够记住这个科学知识啊，请大家拿出笔来啊，在你的纸上，好多人说徐老师你不会让我们画经络画气血循环图吧，那个太复杂了啊，请大家在你的纸上给我写一个那个阿拉伯数字的8，像麻花那个12345678那个8，这个8字你给我写的脑袋小点肚子大点，哎，而且拧麻花劲儿那交叉那记住就是心脏啊，往上面就是肺，往下面就是全身，你看看啊，所以人的生命的气血循环就是这么个八字循环啊，八字循环，哎，好了啊，知道这个体循环肺循环，知道八字循环了，下面我就来告诉大家什么是血压。哎，有人说徐老师你刚讲过了吗，血压不就是血给血管壁的压力吗？哦，那个是我们用血压计测出来的，不假。但是我们光知道用血压计测这个血压，那这个血压高了好，低了好啊。活人有血压，那人要是挂了，是不是啊？人要死掉了，有没有血压啊？啊，他就没有了。哦呦，可见这个血压对我们的生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吧？所以在医院写病历本，生命指征有四条啊，生命指征有四条，第一条就是血压，是吧？体温、呼吸啊、心跳，然后是啊，怎么才知道活得好不好啊？吃得好、睡得香、走得动、心情愉快、排泄畅通，这是古好老人呐。元气的三个金标准是吃饭、睡觉、走道，是吧？那么今天我来告诉大家一个生命的标准，生命与否健康的标准，血压、体温、呼吸、心跳，就是我们说的心率， 哎，这是现代医学整个国际对人生命健康的一个金标准，叫生命值征，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呀，你上了年纪也好啊，你病人也好啊，你活得好不好看嘛呀？哎，讲的三个金标准，五好老人那是感觉啊。那落实到医院的检测数据上，你病历本上病人住院这四条先得写上，就知道你生命的状态。所以请大家下面拿笔要写下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也是我们近半个月一个月啊，要探讨关于血压、高血压、低血压对人生命健康、疾病包括长寿的影响的一个核心的力量。那这句话大家写本上，什么？血压是推动血液在血管里奔流不息、周而复始生命运动的活力啊。这话说的有点绕口哈，说的有点复杂，我再重复一遍啊。哎，我希望咱们啊，你今天听我这一堂课，你听我啰啰巴嗦给你举那么多例子，给你解释那么详细，我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说明这一个道理啊，是不是啊？什么叫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不是我磨磨唧唧给你讲，那没意思啊！我要给你举例打比方，给你什么呢？形象，最后让你明白这个理儿。什么理儿？写上。血压是推动血液在人的血管在全身奔流不息、循环不止的生命活力。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原本着我们打算讲那个高血压病，后来发现的确是吧，高血压病是人类健康的啊一个杀手，是吧？导致动脉硬化，导致心肌缺血，导致脑缺血，导致中风的啊，很严重啊。但是我们在多年的高血压病的防治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发现了什么呢？一个健康的隐形杀手，是吧？它对人的伤害程度并不亚于高血压病，甚至于呢，因为它比高血压来的更隐蔽，持续的时间更长，元气消耗的更大，那么往往是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萎缩了，脑萎缩、老年痴呆症甚至中风发作，而且因为血压过低呢，在调治的时候呢困难又比较大。所以这阶段呢，我们就把原计划讲的这个高血压我们拓展为整个针对人的生命的一大指征，就是人的血压的综合养生调控，是吧？我们已经把第一讲给大家讲过了，把血压的定义告诉给了全国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会接着把影响血压波动变化的因素以及血压的升高和降低它所代表的本质性的问题，要一一的啊详解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血压啊，它的定义当中我们给大家讲了，是吧？什么是血压？血压是推动血液在血管里边奔流不息、 周而复始、循环不止的一个生命的这个活力，是不是？只有人有血压，证明人是活着的。血压没了，往小了说那是休克了，啊，能抢救回来是吧？往大了说，长时间没有血压，这人就上了西天了，对不对？那么健康人到底应该是多少的血压呢？健康的成年人血压应该是80/123。我说的这个血压不是你生气的时候，也不是你高兴的时候，不是你睡着了觉的时候，也不是你蹦蹦跳跳的时候，它也不是你饱餐的时候，是吧？所以测量血压呀，在医学上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就是要求得在人安静状态下，是吧？安静状态下，非常淡定的条件下的一个血压，啊，这才是你的血压，啊，你不要跟我讲，我一问他，我说血压怎么样啊？是吧？说我累了的时候就高了，啊，谁累了都高，啊，我生气的时候就高了，谁生气都高啊？啊，我睡着了就低了，哦，谁睡着了都低。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研究血压是研究运行在血管里边的血液，这个液体对血管壁的测压力。所以它不是一潭死水，它是大海无风三尺浪，它是在波动当中寻求的那么一个平衡，是不是？所以血压高了，高了也不要紧，低了，低了也不要紧，只要你能保持这个平衡，它就是健康的。所以这个健康的平均值和平衡值是多少呢？80/123。有的朋友说，哦，这是两个数，一个叫高压，一个叫低压，没错。我们临床上呢，把那个低的叫舒张压，把那个高的叫收缩压。那这个舒张和收缩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心脏啊！我给大家讲过，心是人的君主之官，这是我们中医对心的脏腑的认识。那么从解剖学呢，从生理学来说，是不是啊？这个心脏啊，它是一个泵啊，是一个发动机，负责的血液在全身完成体循环和肺循环，完成这个大循环和小循环这个八字运行啊。咱们上堂课讲了，是不是啊？八字运行啊，一个阿拉伯数字那个八，拧麻花劲儿这地儿就是心脏，上面是肺循环，下面是体循环，对不对？所以舒张压是心脏放松的时候全身的动脉压啊，收缩压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在向全身射血的时候全身的血管的一个动脉压啊，这点大家把它搞清楚。所以刚才我们说的是正常的血压，正常的血压我们知道了，要安静的时候量啊，避免饱餐、情绪激动、劳累后马上测血压，那都是不准的。而且这个血压呀，要一定说的时候要成双配对的说，你血压多少啊？100。你100到底是高还是低啊？是舒张压还是收缩压呀？是不是啊？就像咱们说那坐标，你得是经度多少，纬度多少，经度纬度那么一交叉，哦，我就给你定位了，这叫全球卫星定位，是不是啊？所以咱们说血压，我知道你血压好还是坏啊，我也得给你定位。我怎么给你定位啊？哎，你得有天有地，你得有舒张压，还得有收缩压。说这大家把它闹清楚了。那么健康人的血压是多少呢？成年人咱们刚说了，国际标准80/123，是吧？这是健康的血压。下面我说病， 啊，血压有病的时候，是吧？血压有病了，咱们先说高血压病啊，因为高血压病现在全国呀、世界呀，这人多了去了，对不对？高血压病人太多了啊。但是呢，这多的众多的高血压病当中，这里边还有滥竽充数的，是不是啊？人家滥竽充数是为了蒙钱。你说你高血压病，你跑这儿来跟滥竽充数干什么的？混药吃啊，是不是？所以医盲，他不单是自己得了病不知道的人叫医盲，没有病跟着凑热闹，胡乱的对号入座，是不是啊？你坐错位置了，给自己乱扣帽子，误诊为高血压病的人也叫滥竽充数，是吧？好，请大家来记录啊，什么是高血压病？连续三次，非同一天测得的血压值，高压超过160，低压超过95，得这就叫高血压病，是吧？那有的朋友说，我明白了。啊，我们家公园门口有测血压的，我连续去测三天，我不就知道我是不是高血压病了吗？是吧？还有啊，我们药铺啊有个张神医坐诊嘛，是吧？我到那儿也去，让他们药铺的卖药的、卖血压计的给我测三天血压，我不就知道自己是不是高血压病了吗？啊，非也，这叫什么？这叫非法行医，是不是啊？哎，咱们国家有职业医师法的，啊，要考职业医师资格证。说你考这证干什么呢？啊，考这个证，一个是能给病人开药，能卡上自己的名头的小撮，这叫处方权，是吧？你没有这处方权，你开不了药，是吧？吃错药怎么办呢？是吧？还有一个权利是什么呢？哦，你能在医院给病人看病，看完病什么病名字写到诊断书上，哎，把你的小撮拿来再卡个撮，是不是？哎，中国是个文化文明的古国，这撮一扣，这叫啥？是吧？当官的那叫官印呐、当皇帝那叫玉玺呀、是不是啊？那你当大夫的这叫什么呢？啊，叫两个权利，啊，职业医师有两个权利，一个叫诊断权，是吧？一个叫什么呢？哎，一个叫处方权。哎，这就是医生能诊能治的，是吧？合理的职业，啊，你不要说你给我打个电话。是不是啊？我通过电波我就知道你什么病了，那我只能叫建议，不能叫诊断权，是吧？我告诉你吃什么保健品，吃什么食疗，哎，那也只能叫建议啊，不能叫处方啊。所以这上纲上线可不能乱扣帽子。回过头来呢，啊，回过头来呢，预防吃药预防。是最大的笑话，是不是？所以好多人吃降压药防高血压，啊，我送你几个字吧，啊，弄巧成拙，弄假成真，啊，所以假高血压病的、假糖尿病的，后来咋成真的了呢？哎，就刚才那两句话，弄巧成拙，弄假成真。提前吃药防不了病，能帮你提前成病，这就是无药呻无病呻吟无病吃药的痛苦啊！这大家知道。哎，这是高血压病。那么现在呢，国家呀，包括世界呢，有个空白，就是对低血压病诊断的空白啊。这个呢，啊，我们在10年前就把它给补上了啊。什么是低血压病呢？啊，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你的高压，也就是你的收缩压不到100，低压不足60，是吧？这叫低血压病啊，这叫低血压病。那还有的找我呢，说徐老师，我60-90的血压，你那是休克型的低血压，老年人就是脑萎缩老年痴呆症的血压。所以请大家要对低血压病也有一个认识，因为目前高血压病还有降压药可以吃，低血压病几乎无药可治啊。为什么呢？低血压病元气亏得更多啊，元气亏得更多。所以我们把低血压病叫隐形杀手。血压低不一定是病，但是低过100一定到了病态啊，一定要早治啊，早治。这是低血压病和高血压病成了病的判断的方式。成了病不一定得要命啊，那么要命呢，哎，刚才我把低血压病要命那块说了，是吧？60-90的血压是要命的低血压，容易休克啊。年轻人休克能缓过来，老年人休克有的缓过来就是半身不遂了，就瘫了，是不是？所以这是低血压要命的病啊。那么高血压到什么时候要命呢？啊，到什么时候要命呢？哎，高压超过180，低压超过120，临床上叫高血压病危象。什么叫危象呢？就是中风警戒线，超过200是死亡线。所以我们把这最低标准就定在120-180，叫高血压病的啊，要命的血压线。啊，说你血压高不高？高啊，高到什么程度啊？啊，你就不要告诉我说就高到120-180了，你就直接告诉我说，徐老师，我血压高到要命了。什么叫要命啊？低压超过120，比人家高压还高的，是不是啊？哎，收缩压那个高压超过180，这都是要命的血压。另外还需要补上一条，是吧？如果在家请卧床，如果在医院那没有家人领你，你别回来，或者干脆请住院。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把什么是血压已经告诉大家了，是吧？并且把高血压病啊、低血压病这个定义我们给大家伙呢也都说全了啊。那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影响血压波动的因素，实际上就要说高血压病和低血压病的病根儿的问题，是吧？所以说收音机前的高血压病的朋友啊，或者低血压病的朋友们啊，你算听着了啊。那么到底什么影响血压波动呢？啊，我来说。第一条叫血容量啊，血容量。第二条叫血管阻力啊，也叫外周血管阻力啊。这第三条呢，第三条就是心脏的波动力。你看看，哎，咱们搞科研呢，做什么事得有板有眼，是吧？搞养生咱们一定要站在一个科学的角度啊，这个百年大业怎么来成就啊？你就得什么呢，哎，一步一个脚印，是吧？唾口唾沫那都得是个钉，是吧？ 啊，你不能老是模棱两可之间，是不是啊？哎，你老是让人家多买东西，那不成的啊。好了，那我就一条一条的说啊，先说啥叫血容量啊？什么叫血容量？老话说呀，说人有八斤血啊，这八斤啊换算成千克就是四千克，换算成这个容量就是四升啊，四升啊，哎，这是人的有效的血容量。回过头来呢，大家要知道啊，那个胖子比那个瘦子他就血多，是不是啊？这个是西医的说法啊，生理学的说法。那么我们中医呢，我们中医也认可呀，啊，怎么说呀？胖人多湿，啊，什么湿啊？湿就是水啊，啊，人体啊，67.7%，三分之二都是水做的。人的血当中呢，95%都是水做的，你是不是啊？哎，所以胖人多湿，为什么大胖子容易得高血压呀？你的血多呀，别人八斤你就九斤呢，是不是啊？哎，一个缸，一个大缸是吧，你能装八桶水，你结果到了九桶，那水是不是缸里就溢出来了，是不是啊？哎，那你缸水满则溢，那人大胖子你血多了他溢不出来呀，溢不出来就憋的血管就发膨胀，怎么着啊？啊，胖子容易得高血压，这简单不？哎，所以说高血压没什么复杂的，它简单着，还容易理解啊。那瘦人呢？瘦人多火呀，啊，瘦人多火，啊，瘦人多火的血就少啊，小瘦子，是不是啊？老口渴，为什么呢？血少啊，亏得很，啊，血管都是瘪的，那血管瘪的。人家是八斤血，他六斤呢，是吧？他六斤血，那你算算吧，一缸能装八桶水，你就装了六桶，那半缸水啊，半缸水你拿舀子舀就得往下舀，啊，你舀浅了搂不上水来，所以那瘦子他就容易低血压，是不是啊？哎，不但那瘦子容易低血压，你像那个女人生了孩子。产后大出血之后，你看他是不是容易低血压呀？哎，那还有呢，平时吃饭不好的啊，不爱喝水不爱喝汤的，是吧？那皮肤啊，一层一层皮，是吧？皮肤一点也不水灵，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也容易低血压啊。还有呢，是吧？那个老吃那个减肥药，是吧？啊，说吃完人就瘦，怎么瘦啊？到厕所一蹲，跑肚拉稀呀，是吧？拉的人都脱了水了。你看他这样的人，他也低血压，是不是啊？啊，这是血容量对血压的一个影响，是不是啊？啊，一个影响。那么这儿呢，有没有特殊情况呢？有。哎，还有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呢？说呀，我们打小的时候就听过那个乌鸦喝水的故事啊，说这个大鸟很聪明啊，嘴呢想喝那个瓶子里的水，但是呢瓶子太深，水太浅，哎，那个嘴就喝不到水，那个鸟，那鸟怎么办呢？哎，它特聪明，它就叼那个石头子儿。哎，他把那石头子儿一粒一粒的都扔到那个瓶子里头，怎么着了？啊，这个石头落到水底，哎，那水它就涨起来了，啊，水就涨起来了，水位它就高了，哎，这鸟，这乌鸦乐呵呵的喝着水了，啊，哎，有的人说我瘦，徐老师我可瘦了，是吧？我瘦我怎么得高血压呀？啊，你瘦你得高血压呀，你人是瘦是吧，血管里边都流油啊，叫什么病啊？叫动脉粥样硬化，是吧？粘在血管壁那个叫油柳子， 医学术语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他说那斑块能有多点啊？那个斑块能有多点？你当你那血管跟咱家那油烟机排风扇那个气管子那么粗呢？没那么粗，是吧？也就跟气门芯那么粗，那里边给你抹层油，是不是？占地方不？哦，占地方，占地方啊！哦，那你贫血的照样也得高血压病，但是原因就得闹清了。本来你贫血血少，应该低血压，但是血管壁上那动脉硬化的斑块特别的厚，占了地方了，所以呢血压也高。是不是啊？就是不是水太多，而是石头添多了，水位它就上来了。哎，而且这个聪明的政策呀，啊，已经被这个农民把这石头啊搁车拉啊，都拉到那个河面上去。河面是冰啊，等那冰一化，那石头一沉底，好家伙，水位上来了啊，利于灌溉。你看，所以我们呢，有时候需要向这个动物来学习。啊，向自然界来学习啊，这就是人们的智慧，是不是？哎，好了，咱不跑题啊。这是血容量对血压的影响，大胖子啊高血压，小瘦子啊低血压，老拉稀低血压，是不是啊？那老吃盐的呢，盐吃多了呢高血压呀。说盐吃多了怎么高血压呀？啊，咱拿个黄瓜，新鲜的嫩黄瓜，你给它抹上咸盐，怎么着了？哎，那黄瓜就杀出水来了，是不是？那么我们吃的太咸了，是吧？哎，那个盐分在血当中的成分过高，你那细胞它那个液就渗透到血液当中来了。啊，咱平时拿鲜盐腌黄瓜，你如果人的饮食啊，国际标准啊，说一天5到8克的盐，你如果吃的口味太重太咸了，你就等于把人给腌了，是吧？啊，把人给腌了之后呢，人的细胞液脱了水，它就进了那个血液当中，它就容易浮肿，它就容易钠水储留，它就容易高血压病。你看看，哎，所以科学知识离我们并不远。啊，科学一定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哎，这是我们老祖宗我们的圣人说到的啊，大道至简的道理。好了，血容量说完了，说第二条啊，说血管的阻力。血管阻力其实咱们刚才讲了啊，讲了一小段了，是吧？动脉粥样硬化，是吧？打个比方啊，是吧？你说这车呀，在平路上好开呢，还是在沙石路上好开啊？哎，它平路它阻力就小啊，啊，它沙石路呢，它阻力就大，是不是？哎，所以动脉粥样硬化的血管它就不光滑，不光滑呢，就把血压给憋高了，对不对？哎，血粘度过粘稠。哦，也容易把血压给憋高了，对不对？哎，那么还有一条，是吧？人那个血管啊，它不是水泥管子，它是胶皮管子。什么叫胶皮管子？它有弹性的啊，它有弹性的，是不是？啊，人紧张的时候啊，血管就收缩了；人放松的时候啊，血管就舒张了。人泡脚的时候血管就舒张了啊，人生气的时候血管肉收缩了。你看看，所以血管的变化影响着血液流动的时候外周的阻力。所以什么样的人得高血压病啊？老是从事紧张焦虑的工作，你一次紧张，一天紧张，一个礼拜紧张，一个月紧张，您都得不了高血压病。那你要是一年多都紧张呢，那这高血压病你就得的什么呢？